我们的治疗方案、养生保健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蓝阿姨呢，她是由于椎管狭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造成的哈，所以呢，我们用的是抗纤维化加骨营养素。哎，蓝阿姨就非常好哈， 嗯， 不疼了，能旅游了，你看非常非常棒哈。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造成的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哈，尤其是在冬季这个发凉发麻疼痛加重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用抗纤维化加茶色素的方案。那同样是腿疼哈，如何来区分它是这个关节疾病造成的呢？如何来区分它是椎管狭窄还是下肢动脉硬化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听众朋友可以通过一个自检的办法来确诊一下啊，就是摸一下我们足背的动脉，足背动脉就在我们脚背上啊，中间这个地方轻轻的摸一下。如果足背动脉跳动的非常有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再去拍一个腰椎的片子。如果是腰椎的这个片子显示椎管狭窄，那这肯定是椎管狭窄的问题了。如果拍了腰椎的片子，这块腰椎的这个关节是好的，膝关节也是好的，但是我们摸的时候足背动脉的跳动是减弱甚至是消失的，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下肢动脉硬化造成的。这个时候呢毫不犹豫抗纤维化加茶色素。那还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我这个如果是脑梗的问题，像蓝阿姨她也有脑梗的问题对吧，那么我要是脑梗的问题造成的这个下肢疼痛啊，腿脚不灵便啊，这个怎么来区分呢？是这个下肢的这个疼不灵便发麻是脑梗的问题，还是这个下肢动脉的硬化问题，还是椎管狭窄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脑梗的症状。你看蓝阿姨非常好识别，她有小中风对吧，这个时候呢她有这个脑动脉的堵，有椎基底动脉的堵，还有脑血管其他的动脉的堵，所以她就很好区别。那么就是说我们下肢的这个发凉发麻疼痛是不是由脑血管疾病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看我们有没有脑血管疾病相应的症状。但是很有可能听众朋友啊，他是有这样的问题，周老师，就是说他既有脑血管疾病又有下肢动脉硬化，因为这本身是一种疾病嘛对吧，都是动脉硬化形成的嘛，可能它是并存的。那么还有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呢他还伴有椎管狭窄呀、膝关节疾病啊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用抗纤维化再加茶色素再加骨营养素，同时还要加我们说的三七杜仲的这个骨方控制我们的血压，那么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方案更能改变我们全身的动脉硬化问题、血压不稳的问题、下肢疼痛、行走困难的问题。 嗯，就是咱们俗话说呢，人老啊，腿先老哈。 嗯。 很多人呢，就是岁数大了以后，或多或少腿呢都有点问题啊，总是疼等等。但是说你到医院去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来针对它进行治疗啊。比如说像有些膝关节啊，怎么样做手术吧？很多老年人呢，又有点这个不放心， 对 啊，有点抵触等等的，所以呢，很多人就希望用养生保健的方法来改善一下。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肯定要因人而异啊，根据您个人的这个病的状况来给您推荐比较适合的健康管理方法。 这个就是要咨询， 没错。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那凡是您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根据您的情况呢，给您做不同方案的一个体验。那么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大家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人生易老天不老，年年辞旧迎新，今又辞旧迎新。